阳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秋山，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晚风轻飘散， 幸福的在在的天空上，听着脚步变化变化响，伴随着深深亲切的呼唤，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。 小雨在耳畔，琵琶琵琶的竹声响着天更的那欢， 黄昏的乡村道上 洒落一地细碎残阳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秋山， 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晚风轻飘散， 幸福在拽拽的天空上，听着脚步变化变化响， 伴随着深深亲切的呼唤， 带我走回童年的时光。 小雨在耳畔， 琵琶琵琶的竹声响着天更的那 是不住灵魂空气中遗憾在

win again. To never stop climbing the rising road of ultimate faith. 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，失眠在夜里。你带走的呼吸，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。分岔的爱情让眼泪隔出银河的距离，轻轻关上门，让眼泪不逃避。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爱上你，至少自己过得不必太压抑。出生命里才让这个夜显得那么空虚，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爱上你，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，何必要在一起，让我没勇气，这寒冷的夜里，何必要在一起？

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也渴望着，也哭也笑平凡着。 去在网上搜他最近的一些视频哦，他的讲述都很慢，不过会经常流露出他很难得的笑容了。最近呢，朱德庸有一部新的作品要诞生了啊，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。我觉得在内心当中有很多自闭啊、内向一面的人，其实他们内心当中有非常多腾出来的房间，会装着鲜花、稻草，然后很广阔的草原，这些人其实内心当中有非常多辽阔的景象的。继续要听的歌曲来自周蕙，《约定》。 你我约定，难过的往事不许 2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跟我的情敌，一个30多岁的女的对面聊天，她迎着阳光对我说，30岁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开始呢。我当时装作微笑，心想，嘿，别骗自己了。等到自己30岁以后，我总想到这个场面，在没有情敌可以分享的时候，把这句话当成祝福送给听我说话的你们吧。刚听过的歌来自周蕙的《约定》，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健，歌的名字非常好，谢谢你。对于我们真的要感谢的人，我们可以很由衷地说，而对于我们几乎要忽略的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们也可以说谢谢你。 如果没有那群星闪耀， 9-5-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-5-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